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有啲问题意犹未尽咧，我就会喺个 Patreon 嗰度咧继续同各位深入分析咧，系同埋分享讨论。咁啊，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咧就再次啊就嚟到香港，就展开所谓嘅调研嘅行程。咁啊，第一晚咧就去礼宾府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埋特區行政、立法、司法咧三大機構嘅負責人見面，跟住咧就咧嚇，李家超咧就帶領啊夏寶龍去參觀呢個啊啟德啊呢個咧啊體育園啊，同埋咧呢啲咁嘅演唱會嘅場所。嗱，夏寶龍咧今次講句説話咧係更加咧係直接啦，係嘛？佢話李家超帶領特區管治團隊落實國家主席習近平重要指示精神。担当作为锐意进取，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爱国者治港原则，集中精力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各方面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嗱，呢啲咧就系白骨嘅客套说话，系咪？嗱，跟住呢句先至系泥料嘅。佢话相信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一定能够切实担起作为特区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在香港由自及兴新阶段，勇于改革创新实干，团结带领社会各界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香港更好发展，把一国两制实践推向新高度，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新贡献。这个后面几句又是八股，但是最凌厉的呢就是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一定能够切实担起作为特区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这个责任呢是重复了一次，即是提了两次。当家人就是第一责任人咯。第一责任人就当然是有责任啦，你使不使讲到这么累赘呢？所以呢就是点名李家超。同埋成個佢嘅班子，呢個咧係隱含啲咩？你熟悉中共語言藝術咧，相當嘅不滿啊，係咪？嗱，我咁樣嘅分析咧，相信咧嚇嗰啲特區政府或者圈內人咧都唔會唔同意啩，啱唔啱？好啦，咁呢個咧就另話嗱，但係咧就而家啊呢個前梁振英時代啊嘅呢位高官叫做張炳良咧。就突然间在香港的信报又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标题就是香港艰难时刻就切忌认命，就叫香港不要认命。你讲到认命呢，这个是带有中国迷信的色彩。张炳良是教育大学的校长，是吧？那他似乎呢讲嘢应该有科学少少。佢话点解认命呢？果然就答咗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罗奇的讲话。话罗奇终于咧系自打嘴巴，修正咗旧年二月所讲香港 is over 玩完论，系嘛？咁而家咧佢认为本港股票市场反弹，强调香港仍然系中国最重要国际金融窗口，因此香港也许是因为其中国特色而正在复苏，而不是受中国特色所拖累。嗱，咁跟住咧，阿张炳良就话啦。中国咧系支持香港维持佢嘅独特性，系咪？咁但系香港应该如何应对优化不断变化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呢？系嘛？就最不需要系觉得咧命该如此。咁咧，张炳良咧又系话，佢话香港一定要改变国际对香港嘅观感，系咪？咁佢作为东西方之间嘅传统中介角色咧。备受削弱，全球身份变得模糊。但张炳良唔知系咪又奉命去收到风，佢话：然而北京不期望香港照搬内地的体制，即使北京希望香港特区政府积极有为，注重发展。嗱，呢个咧，张炳良咧咁讲咧，我觉得系唔啱嘅，系嘛？佢话咧，中国咧 是不想香港呢是照搬内地的体制。之但是他不记得了刚刚行开了的中国香港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先生，是不是他没几耐离任之前讲过，终于他很开心见到香港呢是似一个叫中国的香港了。这个郑雁雄的指示不可能不代表最高人物习近平。即是说你香港一定要呢是带有中国香港的特色才是习近平先生心目中的一国两制。咁而家点解呢张炳良反其道而讲，就呢一味喺度强调就呢香港呢一定要有自己嘅特色，係咪呢个呢係同中联办所表达嘅官方嗰个立场不符，係咪点解佢话领导人一直敦促香港要有自己啲独特性和国际化，呢个张炳良讲。如果係咁，你如何解释郑雁雄苦口婆心是勉励你香港一定要成为中国香港，他而且他止暴制乱由自及兴之后，他为此而感到高兴，终于见到呢香港是有中国香港的样子了。喂，张炳良前校长或者叫前高官，我希望他讲清讲错，不要令到香港人是不是在这方面很迷惑，定是你觉得郑雁雄行开了你觉得他不是嘢呢，是吧，人亡正式，人一走茶就凉，是什么意思呢，是吧。所以呢这个张炳良的讲话我觉得都挺严重的那个效应，是不是鲍生。 是那么张炳良一位学者，果然是学者啦，学者有他的风格的。学者呢就是喜欢论述啦，同埋呢比较喜欢呢就比较乐观的愿景，可以这么说。成篇文章呢我真的觉得呢重重复复讲的东西都是既要背靠中国，利用中国的经济的优势，同时间连接世界，发挥香港中介人的特色，其实两句讲完的了。这些说话呢只不过是换了张炳良白把口比较温和的字眼去讲出来，其实跟之前无论夏宝龙又好，甚至李家超又好，他们希望的东西既要也要是一模一样的，是多了少少东西，他里面就是涉了一些呢其中一段就说希望可以有一个开放社会，这个呢法治和体制的活力对香港是核心的优势至关重要，如果能够香港成功重建一个健全的管治体系，珍惜辩论、竞争和问责，同时融入国家政治生活，北京就会睡得更安心。他只是讲一个圆形的正方形或者正方的圆形一样，如果你要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何来辩论呢？你见过人大会议里面有人激烈辩论没有？竞争，你见过人大的选举啊，是会有竞争，即是这个好像民主选举一人一票这样竞选没有？问责，那你见过如果这些这样的国家的官员啊，如现在这样的经济环境，这样的外交困局，有没有人是要落台啊？除了权争之外。所以张炳良呢，我不知道究竟他的学术或者他的研究的基础，他熟不熟悉中国的政治，或者近呢十几年嚟中国内里面发生咗咩事，点解仲会写一篇呢我哋叫做人畜无害嘅文章出到嚟。 唔係呀，佢唔係人畜又无害呀，係公然对抗呀，係中联办前主任郑雁雄呀。我想呢各位再重温一次。郑雁雄嘅讲话2024年11月25号大约是半年多啲。他呢当日呢就是率领香港商界代表团访问大湾区三日。就呢出席一个月港深化经贸投资合作交流会。在这一日呢郑雁雄主任呢发出重要讲话。严正指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可喜的变化。政治生态发出深刻的变化。好明显郑雁雄是对于现在香港出现可喜的变化深表满意。最重要的是饱经磨难的香港终于有中国香港的样子，听到没有？要不要记住？ 但是郑雁雄 这个是去年11月 没得捞， 什么叫终于有中国香港的样子？现在他没得捞而已， 咁系咪即系 冇得捞人咧？另有任用啊！ 咁佢讲嘢仲 用啊？ 仲算唔算数先？ 咪当然算数啦，冇话唔算数噃。佢一系你讲明啲，就话推翻郑雁雄啊，系旧年11月喺大湾区吓呢个咧访问嘅时候讲讲话，话终于有咗中国香港的样子，就全面咧系否定咗张炳良而家咧系喺度啊。喺度哀鸣啊！话香港而家嘅状态点解唔好啊？点解冇自己嘅特色啊？啊，北京点样？其实系想香港啊，系保持独特嘅特色啊！保持独特嘅特色啊，点会啊？系同时又有中国香港的样子咧？ 啊，冇错，所以 呢个好重要啊！因为你搞到而家香港嘅李家超政府都无所适从噃，佢听你问你张炳良系咪收到风啊？系嘛？系咪阿夏宝龙落到嚟嘅时候，你喺侧边同佢咁样解话啊？啊！呢个喺无论喺常识逻辑同埋中国语义学嗰度咧，都系互相冲突噶噃。或你系教育大学系主管教育嘅，唔该你就教育啊呢度咧，中国语文嘅教育上翻堂，我谂唔明啊，知唔知啊？ 嗯， 系嘛？嗱，唔明咧，每事要问啊，知唔知啊？ 嗯， 系嘛？我哋小学生都系每事问，你要有好学问啊。许冠杰都系咁唱啊，我真系唔明啊。所以咧，麻烦啦，张局长咧。前局长咧写多篇文章，就郑雁雄所讲，佢觉得而家好欣喜，因为咧终于有咗中国香港的样子，有中国香港的样子，咪而家呢个现状咪系胜利完成咯，达标啦。咁你仲喺度哀鸣咩咧？系嘛？咁啊，仲系呢个有关唔关埋咩认认命系咩事咧？咩？ 嗱，我退一百步啦，即、就、系、是、我尊重呢位即系前辈学者啦。我只是想问个题目啫，佢话咧香港艰难时刻切记认命，我唔质疑个 仲加咩难啫？ 迷信或者系与否啦，我想问个命系咩命？命即系嗱，嗰个命咧，我哋可以理解就系、是，譬如话而家香港嗰条叫好命或者叫衰命，咁如果佢话咧切记认命，咁呢条一定系衰命啦，命即系命运啦，咁呢个命运。咁如果根据特区政府嘅说法啦，好似你咁讲，就由乱入治，由治及兴啊嘛。 唔系啊，个命运就系一国两制 啊。 你个命运就系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呢、這个就系你嘅命， 注定咗啦嘛。 呢个命喂，点解唔认啊？系咪即系你而家嘅意思？即系话一个细路仔，一个细路仔，你而家出世咧，系投胎唔好彩，系生出嚟咧个老豆老母一齐住劏房。老豆日日出去赌，个阿妈咧仲要咧啊呢个咧兼职啊，要出去做性工作者。呢个细路仔咧，到佢6、7岁嘅时候，终于稍懂人性，睇到啲世界呢个现实。点解其他同学仔有司机咧，系私家车护送翻学？点解我要咁惨？但系咁，我唔认命，抬起头来读好书，因为知识改变命运啊！呢啲叫做唔认命。唔认命嘅前提就系呢个细路仔，你出世系住劏房，老豆系烂赌兼失业，阿妈要兼职去砵兰街嗰度企嚟接客。嗱、這個、呢个咧，你抗拒绝认命就系咁解，因为你个命好差，系咪啊？ 嗯， 系咪？唔系我哋讲语义学逻辑啊，我唔系讲政治啊，我今日 系啊，我所以其实我唔讨论里边嘅内容，因为个里边嘅内容咧。即系都系嗰种，就系希望香港咧两边都领， okay, 既系呢个着数紧中国呢个大后方嘅市场，同时间又想领西方嘅资金同埋人才。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今时今日非黑即白，其实成个世界都一模一样。你一系啊美国嘅阵营，西方嘅阵营，一系就中国嗰边嘅阵营。又或者好似而家咁样，以色列打紧伊朗咁样，你一系就系黐埋伊朗同俄罗斯啊、中国、北韩一堆，或者系调转你同美国、以色列啊、欧盟啊啊嗰啲即系先进国家一堆。咁其实而家个世界系二分法噶嘛，你冇得两边舐噶。 咪两边舐，而家第一个就刮你啦，亦系现任嘅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蔡若莲咧喺前日严正警告。香港的学生如果参加在花园道美国总领事举办的美国国庆活动，可能触犯国安法。蔡若莲呢，但首先他不是邓炳强，是吧？现在他是教育，教育似乎呢，他这位局长是兼管国安法。 因为他对中国的文汇报表示，确保校园成为培养爱国爱党新一代的坚实基地。他说远对抗呢在校园是第一道防线。他说教育局已经在学校发出指引，必须审查校外合作机构及其参与人士背景，确保没有反中乱港行为。换言之，他认为在7月4号即将举行美国领事馆例行每年一次的国庆酒会，一旦出席呢就是参与反中乱港的行为了。但是去年我们看到每一年美国的国庆的个酒会呢都循例呢是邀请香港的高官和政党头目是去呢是举杯，然后呢领事发表讲话。去年呢是美国领事呢在花园道举行的酒会呢，出席那个就是中国香港特区官员王伟伦。王伟伦呢是在美国总领事发表讲话之后他亦发表致辞，两个人呢是一唱一和。咁请问是不是特区政府带头参与反中乱港行为，是吧？ 是。 嗱，呢个多间学校收到呢蔡若莲教育局的提示，就话学生参加美国国庆活动可能触犯国安。嗱，咁样要问一问啊，呢位蔡局长，香港有好多国际学校，有美国人开个学校，有英国人开嘅 Island School， 系亦都有香港有好多混血儿，个老豆咧系美国白人，个阿妈咧系黄种嘅中国妇女。呢啲人咧喺生出嚟咧，有啲喺香港出世，但后来归化美国籍。有啲呢就直情个阿妈驮住个肚效法啲大陆富婆月子中心走去洛杉矶 Santa Monica 嗰度呢係成功抵女政策喺嗰度屙咗个仔出嚟。於是呢佢一半係美国爸爸，另一半呢就係亲爱的中国妈妈。咁而家请问蔡若莲，佢天一半地一半，佢一样去参加美国嘅酒会，咁佢系咪犯法？佢系咪犯法？拉唔拉啊？系咪先？因为佢老豆系美国公民，吹咩？佢系带佢去，仲佢老豆重要系撑 Donald Trump 添，今年，所以去得更加落力，同埋咧坐住架劳斯莱斯，系嘛？系直情系正门咁样入。当然，美国总领事嘅酒会就唔喺领事馆嘅，系喺租一啲咧美资嘅酒店。好啦，咁以后佢嘅意思系咪即系话嗰啲同学仔如果知道？是应该举报啊！呢个混血啊，董个孙咪就系咯，董建华个孙咪就系咯，一半美国，一半中国噶，系嘛？啊，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其他嘅嗰啲啊，国际学校包括 German Swiss 啊，系嘛？呢日本啊、法国嘅学校啊，佢哋啊喺嗰度入读嘅学生，既然收咗佢，就承认佢系国际学生身份。佢哋如果去，美国总领事的国庆酒会是不是一样照拉，是不是？首先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呢种族的区分和国际学校高人一等，你敢不敢拉先？ 当然啦， 首先。第一个，第二你怎样拉先？你应该呢是同时，你不要只是叫校长啊。喂，校长先生平时已经教学负担忙到飞起，你叫埋校长先生在美国国庆7月4号前的48小时火眼金睛碌大对眼入到个课室，是不是严正警告好像黄飞鸿关师傅狮子敲，你们听着 ,7 月4号是什么日子？是敏感的日子，是不是？学生说哎呀，我以为是六四敏感，现在七四 shut up， 博什么嘴啊？你现在什么意思啊？我而家话俾你听，7月4号系敏感就敏感啦，你嘈咩啊？嗱，听住，奉教育局蔡若莲命，你哋如果喺呢一日，边个你哋老豆老母提出话要带你哋去美国领事馆嘅庆祝酒会，你要首先做两件事，话俾学校听，话俾先生同埋校长，跟住从打呢个叫国安举报热线。是吧，向呢这个国安局啊国安处嗰度呢是举报埋。仲有所有嘅同学，如果你哋唱听到隔离位嘅细路仔 ,7 月4号嘅同学仔啊，之后返嚟，哎呀，我琴日 我爹哋带我去美国总领事国庆酒会啊！哇，我见到好多大粒啊！哇，仲有啊！我喺佢嗰个国庆致辞咧演讲咧学英文啊！啊，佢讲得好好啊，啲英文系咪？同埋美国总领事好有型啊，好靓仔！一听到呢啲咧，即刻向学校举报。喂，如果唔系你点样有效执行啊？蔡若莲嘅指示咧，系嘛？ 系 系嘛？嗱，你有效执行到拉翻几个咧？咁然后咧杀鸡儆猴咧，我话咧出年咧就全香港中小学家长无声，话喐都唔敢喐。嗱呢啲咧就叫郑雁雄所讲，香港终于有了中国香港的啊特色，因为咧因为喺北京咧，你知美国领大使馆咧系一个黑点嚟嘅。喺六四前后咧，嗰阵时美国驻中国大使啲洛德咧，就成日邀请嗰啲自由知识分子啊、公司啊，系走去食饭啊，然后又呢个大使夫人亲自下厨啊，系咪讲下美国文化啊，开下读书会啊，咁呢个咧确实系一个中国特色嚟，系嘛？咁啊，请阿张炳良你自己以前就做过教育局局长，你又解下话好唔好啊？系嘛？仲有啊？蔡若莲而家系咪身兼埋国安局啊副局长或者叫荣誉局长？ 系 系嘛？ 嗱，我佢里边咧有啲细节咧， 你班校长啊大镬啦，系嘛？七月四号有得震冇得瞓啊！ 嗱，因为 喂，仲有啊， 系 仲有啊，好多七月四号都已经散学噶啦，考完试噶啦，系咪啊？ 嗯， 喂，啲校长先生已经 book 晒呢个康泰旅行社啲假期去日本。去泰国啦，你叫佢嗰几日心惊胆战，惊自己啲学校咧系有学生仔走去触犯国安法。咁你嗰个月暑假，我知出粮系咪应该补翻少少水啊？系咪啊？你叫啲教师点？喂，如果知情不报都大罪噶，你知唔知啊？国安法里边讲啊， 嗯， 知情不报啊，系嘛？ 因为喺网络上边咧见到嗰个短信或者系嗰个通知咧，就系话咧。应该学校嘅老师收到嘅，刚收到教育局分区提醒，请教师小心有关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举办嘅美国国庆活动，切勿随便参与。嗱，我唔知咩叫随便参与，如果好认真咁参与，系咪冇事呢？啊，咁而且佢哋咧就话要劝咗学生，同埋要保护佢哋为首要考虑。咁其实有啲留言好好笑嘅，就问我都想去，我都唔知道点样咧，可以参加美国。总领事馆的活动，咁如果只是学生参与，就是会违反国安，咁唔系学生咧，一般市民咧，系嘛？咁呢个都是要喺个国安法里面讲清楚嘅，因为学生虽然受教育局嘅即系管辖啫，咁但系如果佢离开咗学校，佢唔系翻紧学，佢甚至好似你话放紧暑假嘅时候，咁佢嘅私人活动。是不是都纳入了这个国安法的范围里面呢？这些呢， 现在是啊，管埋这些啊。 现在看下去就是啊。 课堂内啊。 是。 是啊，不止课堂内。 因为之前呢已经有一个叫逆统战的游戏软件呢，被保安局就点名，就说任何什么安装啊、玩啊、传播啊、宣传啊，都是违反国安法的嘛。咁而家啦，咁就如果参加美国国庆呢，都是会违反国安法。咁不宜。我相信 咁样啦， 系列出列晒出嚟啦， 同埋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点解会将呢一日定为黑日子呢？因为美国嗰国庆咧，官式叫做独立日啊，叫做庆祝独立，系啊，佢叫 Independence Day 啊， 系啊， 嗨到独立啊，所以惊呢班细路仔咧，纯洁嘅心灵啊，中小学咧，系随住你做美国生意嗰个咧有面有钱的老豆咧，系去过呢个国庆酒会咧，翻咗嚟个独立意识咧，系俾佢污染啊。 嗯， 系咪？但系正如我讲啊，旧年就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啊，系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啊，系同去出席呢个庆祝酒会，系嘛？ 嗯， 咁啊，当时啊，总领事梅如瑞咧系发表讲话。系嘛？佢话美国人民咧普天同庆，按照每一个社区独特文化传统价值，以多元方式庆祝七月四日独立日。嗱，多琴旧年咧，梅如瑞系咁讲嘅。咁应该咧，副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听到 Independence Day 呢个 Independence 咧， 就应该即刻块面变色，放低杯酒，拂袖而去以示抗议，系咪啊？系咪？然后啊，美国领事点讲啊？旧年佢系让与我们一起庆祝独立的，还有20多万出生于香港及澳门的美国居民或公民，还有更多世代移居美国的香港和澳门人的后裔。嗱，呢个梅如盛讲得好清楚喎。佢话同佢庆祝独立嘅系20多万港澳嘅美国居民，唔关你其他人事，系嘛？不过我邀请你做一个 guest 嚟到分享我哋庆祝独立嘅喜悦啫，系嘛？好啦，咁跟住咧，梅如盛咧系同你上一堂正确嘅历史课。佢话咧，美国与珠江三角洲嘅关系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2.5世纪美国嘅缔造者，系嘛？啊！佢話咧，香港咧，啊，對香港人話，香美國曾經咧都被倫敦統治，但我哋好尊重而家親密嘅盟友英國。佢話美國獨立革命嘅時候，最為人記得嘅就係波士頓茶黨。當初殖民地嘅愛國者為咗抗議英國皇室嘅政策，將茶葉傾倒在波士頓港，這些茶葉可能就由澳門運抵麻州。嗱，呢個咧佢係。系同啲香港嘅中國人咧，係補充咗一啲歷史嘅事實，呢個係啱嘅。嗰陣時啲茶葉咧，係由福建嗰度咧係出口嘅，啊，經呢個咧英國咧，然後運去美國，然後咧就收佢嗰個重税，係嘛？咁咧嗱，呢一段係咪喺度煽動緊香港人獨立咧？我就咁睇話，呢一段梅如盛其實係曲線喺度歌頌緊1967年啊。你哋呢班所謂反英抗暴嘅左仔，係嘛？因為嗰個茶黨咧喺波士頓嗰度咧係反英國殖民統治，係同香港親中愛國嗰班咧係老左咧係完全一致。咁你話阿梅如盛美國總領事啊，嗱今年咧佢嗰個酒會講話一定亦都係大同小異。咁你話佢喺度曲線讚揚緊陽光咧？系嘛？定系啊喺度鼓励紧香港人独立咧？系嘛？啱唔啱啊？ 嗱，冇错啊。 但 系 点咧？而家蔡若莲就定性咧，就听到独立咧就系民苦色变。咁点解黄伟纶唔会忽就而去？同埋今年你特区政府派唔派高官？我而家追问呢个问题。你而家系咪咧？啊，就提醒埋陈国基。嗱，特区政府司局级官员，你哋今年好停止派官员出席啦，因为我都叫咗啲校长同教师咧，就话呢个咧系一个黑聚会嚟嘅，系咪咁解啊？系嘛？哇！如果系嘅，7月4日咧就翘首以待咯。 不如直接啲啦， 同 生。 香港一啲记者报住啊，喺美国个独立日嘅酒会咧，你睇下有啲乜嘢中国人咧？是戴整套西装咧，系走去咧含笑出席，呢啲全部咧都系参与紧，系远对抗啊！吓呢一种违反国安。 我觉得7月4日咧就应该比 你 比六四更加严谨。如果咁样嘅话，就做到底。除咗咧唔俾出街之外，宵禁，再加埋禁酒啊，唔准啊酒店有自助餐，因为恐防你哋好似咧。8月15日殺達子咁樣咧，跟住咧喺啲自助餐裏面咧就攝咗張 Independence Day 啊呢個嘅字喺裏面。咁啊，所以咧我覺得不如就徹底啲啦。你講到明，唔好淨係搞啲學生，因為好慘噶啦。其實而家咧啲老師已經即係日日都國安啊，日日都要睇住啲學生有冇作反。 但係你經理咁潑一潑，你唔講反而冇事。你潑一潑，搞到啲香港學生仔自己喺屋企私下去慶祝美國獨立紀念日，咁又算唔算？ 唔係啊，我都話啦， 或者幾個人食飯啊，約嗰日7月4日晚啊，就叫個食飯個主題啊，唔係醉酒啊，係啊，唔係交流呢個咧跑馬禮拜六跑馬 tips 啊。就是为了庆祝美国独立，咁又算唔算？咁要唔要拉咧？ 唔系，如果真系 香港啲食肆嗰啲 有酒楼食肆、酒店，7月4日送优惠，咁违唔违反国安法啦？打个八折会唔会违反国安法啦？送支酒又会唔会违反国安法啦？ 啱啊， 系嘛？ 系嘛？7月4日晚啊，啊嗰啲兰桂呢个砵兰街性工作者啊，系嗰一日接客啊。系咪接客得嚟啊？嗰、那个笑容特别灿烂啊！咁点解3号你又唔笑死狗咁？5号你又唔笑系死猪咁？点解4号嗰一日啊？